着有天一直牵着你的双手，永远不分开，永远都不会放手。我想就这样一起和你看着星星能够一起走，不管有多大的风雨我也不会回头。你仔细听这小欢快的节奏，这是我写给你的一首歌曲，希望能够带走你所有的烦恼和忧愁。如果你能够接受，如果你不会觉得这首简单的节奏会很简陋，那么下次我还会写这样的歌曲给你听，我还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惊喜。我发誓这辈子我只会为你写下最美的文字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我已经铭记在我的心里，我把它放在心底，像是印在身体，像难道你永远不会忘记。我想这样牵你手，看着星星一起走，聆听这样的节奏，爱就说出口。我想这样牵你手，看着星星一起走，聆听这样的节奏，爱就说出口。我还能想起和你第一次相遇的场景，是一个多雨的天气，那一天拿着书包等着雨停，那一次看到了你的背影，就决定一定要认识你，就在心里答应自己要的就是你。打听了你的名字，打听了有关于你的消息，努力的寻找，每天都会在校园里可能经过的路口焦急的等候，可是过了很久很久还是没人看到你在那里行走，是不是你已经悄悄地溜走，我不知道，只能默默的守候，默默的等候，看着手表上的时间一直走，看着路口能不得人被冲下被雨湿透。我好想知道在未来总会有天你会出现在我身后，让我牵你的手。我想这样牵你手，看着星星一起走，聆听这样的节奏，爱就说出口。我想这样牵你手，看着星星一起走，聆听这样的节奏，爱就说出口。当我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声音，就下定了决心，这辈子一定要住进你的心里。我发誓我会很诚实，也会忠诚地对待彼此，对你说过的每一个字，表达的都是最真实的自己，绝对不会欺骗你，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淋雨。我知道和你的故事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。我希望和你的关系一直都是那么微妙，你会在我身边把我围绕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一起哼着一个调调。我祈祷婚礼的日子会过得非常美好，每天都会非常的美妙，每天都会在阳光下舞蹈，每天都会看到你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。我想这样